第88集，车开进小区，天已经完全黑下去，沈直的房子越来越近。许岩踩下刹车，在大道旁的树下停住。他通红着眼眶，透过车窗侧头看去，那棵白玉兰很安静地立在月下。二楼露台的灯亮起，门打开，沈直走出来。他站到栏杆边，正在打电话，手里拿着一杯水。许岩不止一次觉得沈直像树，长在那年冬夜北海道路灯旁的皑皑白雪里，长在夏天夕阳余晖下的风里，也长在曾经被放弃灌溉的那片荒野里。很久以后，正如此刻，许岩回头再看，原来荒野上已经蓊蓊郁郁铺满植被，而自己再也不用守着海市蜃楼自欺欺人。所有呼之欲出的情绪在见到沈直这一刻竟然通通偃旗息鼓。许岩擦干泪，拿起手机拨了一个号码。 喂， 蓝医生，我是许岩。 怎么了？ 有件事情想要拜托你。 啊，你说。 许岩抬头深吸一口气，望向阳台上的沈直，在眼泪再次掉下来之前。 能不能麻烦你，不要告诉沈直我知道这件事。 如果可以，谁不想体体面面的，体面的爱人，体面的被爱。他不能就这样去戳破，他决定什么都不问，直到沈直有勇气愿意自己说出口。 好，我不会跟他提的。 一张脸哭得一塌糊涂。许岩挂了电话之后，在车里坐了有10分钟。沈直也打完电话，靠在栏杆上喝了口水。没一会儿，许岩收到他的微信。 明天休假是吗？我来接你。 许岩看着屏幕，看着它亮起又自动熄灭。他戴上口罩，降下车窗，重新发动车子。往前开了几米，左转，车灯正照向沈直的房子，亮堂堂一片。沈直怔了怔，自二楼往下看。许岩吸吸鼻子，从车窗里探出身，笑着朝他挥了挥手。 我的车修好了，开过来给你看看。 开进车库，许岩下了车，他特意把头发乱糟糟地捋到额前，以稍微遮挡一下红红的眼睛。 你看，是不是毫无痕迹？ 嗯，晚饭吃了吗？ 没有，你给我做吗？ 想吃什么？ 沈直说完顿了顿，伸手要拨许岩的头发，但许岩先一步抱住他。 简单做点吧，我今天很累，太累了。 应该让我接你的，或者我去你家。 想来你这儿，我先去洗个澡，今天拍摄场地特别乱，弄得一脸灰。 但沈直又把他抱紧了一些，许岩抚抚他的背。 怎么了？ 你每次突然出现的时候，我都觉得像在做梦。 许岩喉咙一梗，拼命眨眼睛，才勉强控制住眼泪。他吸了口气，开玩笑地问： 那这算是好梦，还是噩梦？ 是最好的吗？ 许岩洗完澡后，在眼睛上敷了5分钟热毛巾，直到整个人看起来没什么大问题了才出去。他把衣服扔进洗衣机，下楼，沈直正端菜上桌，两菜一汤，一碗饭。 你吃过了？ 嗯。沈直又倒了2杯水，一杯摆在许岩碗边，一杯给自己。 我陪着你吃。 许岩吃饭的时候很安静，嘴里被饭菜塞得满满当当的。沈直在看手机，时不时抬头看看他。 忙工作吗？ 有份合同没拟完，我去书房做，你困的话就先睡。 吃完饭，许岩让沈直先忙，自己在楼下榨果汁。他开冰箱的时候瞥了一眼留言板左下角，那个丑丑的笑被沈直擦掉了。三年多都舍不得动的东西，沈直现在却把它擦掉了，像以前一样。因为许岩画的不好看，他就一次次抹掉，再等许岩重新画上。 幼稚， 许岩自言自语，明明是笑着的，眼眶却酸胀得厉害。他拿过记号笔，在左下角的位置重新画了一个丑丑的笑脸。9点多，沈之关上电脑，起身走到一大一小两个保险柜前，输密码，打开小的那个，从里面拿出药盒，数好该吃的药。他转身回到书桌旁，握着水杯，把药送进喉咙。小保险柜里没有房本、现金，没有珠宝玉器，没有重要文件，只有很多很多的药，和他所有的病历本、体检报告。出了书房，沈直站在主卧门外，感觉自己的指尖都在抖。他不能确定许岩是不是在房间里，是不是真的来找自己了。他甚至想去车库看看许岩的车在不在。他轻轻打开房门，和此前每次进房时的满目漆黑不一样，房间里亮着很淡的光。沈直走进去，看见床边的台灯亮着，不是自己的那边，而是另一边，许岩的床头。许岩正盖着被子，搂着小鳄鱼，安安静静地躺在床上，露出个脑袋，黑色的发，淡灰色的枕头。这是沈直曾经拥有但后来失去的，在梦里幻想过无数次又最终破灭的场景。许岩已经睡着了，但睡眠仍然浅，尽管沈直开门的动静很小，他还是醒了。许岩睁开眼，抬起头，见沈直站在床尾，他坐起来搓搓脸问， 几点了？ 9点半不到。 沈直走到床边坐下，抬手捏了一下他的耳垂， 把你吵醒了。 我本来就容易醒。 许岩露出那种有点困的笑容，看起来软绵绵又无可奈何。 我还以为半夜了，居然才9点半。 给你榨了橙汁，都不新鲜了。 许岩去拿床头柜上的杯子，低头闻，鼻子还动了两下，小狗似的。 好像闻不出来。 沈直默不作声地伸手从他手里拿过杯子放回去，接着抱住许岩，把他整个圈在怀里。 我怎么总想抱你？ 沈直叹了口气，不知道是在问许岩还是在问自己。好像抱得紧一点就能更确定一点，确定许岩真的在他面前。许岩没说话，沈直的情绪他心知肚明，也正因为此，所以更说不出什么话来。宽慰或安抚对沈直来说没有用，拥抱和陪伴比较有效。